法国中南部的奥本涅区，山清水秀，景色旖旎，起伏的山岗上绿草如茵，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人放牧的天堂。这些草地上出产闻名法国的奥弗涅奶酪，更诞生了优美动听的奥弗涅山区民歌。而使这些民歌得以流传于世的，就是出生在奥弗涅地区的法国作曲家康特卢布。那今年柏林森林音乐会演出的也是康特卢布的奥弗涅山区歌曲当中的一些段落，非常具有创意，许多歌曲的场景和森林剧场非常契合。今天永恒的麦丽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位作曲家他的奥弗涅山区歌曲。我是王卓，继续聆听。 饭店山区歌曲。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聆听其他的那些带有法国田园风格的歌。我是王卓，马上回来。 离开的让自己形容，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下班注目的慢热写作徘徊惶恐，现在在记忆中轻轻闪过，不知手中的时候，忽远忽近的。

今天聆听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法国作曲家康特鲁布的奥弗涅山区歌曲。 魅力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呢。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的。我是王卓，明天再见吧。 花香是他。